你来。 病体连呐、 子。

有句话儿我要问问你呀、啊，仔细你听着，婚姻是应不应的，我不恼，好不该恕不知难分恼，你说我心不灵啊，我这手不巧，又是我 亲，完婚在今朝，直系的老头子 出来，跟他说了吧。月娥，丫头，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 来了。 母亲呼唤我，绣房走出帘幕，每日里似表弟，双眉愁锁，茶不思来，饭也用不多。

买个大宝典，最叫你指定等。上身穿的凡是和服袖衫，踏金边不把银簪儿扣，周围是万字布包，还有个十字结带和绣球，那颗小衬衫不正好有点瘦，他整理整装抬一抬手，稍微一用劲儿套里头袖，嘿，露出来十指金如笋，到了万岁府里头，人家生就一双灵巧的手啊，巧呀生的这个巧呀头，下身穿大布裙，也摆着是云下罩，这都是锦绣罗缎绸，裙下边就绑小红线儿喽，满帮是花儿，金丝金做头，五彩的丝绒绳儿有个底儿绸。草儿不高不矮，人家不胖又不瘦，姑娘长得好，面带忠厚，这个身形温柔，巧手能描，画也画不就，生来的巧，行动风流，行风流，动风流，行动怎么风流，开不透这个好姑娘，这是谁的错？没天性很好，比他丑，长了见他也害羞，还可能爱走。是你这个心八十八九十九，乐乐的见了他那个闪耀的点头是这个这个女子真是漂亮，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娇啊。我见高脸难起头，满腔怨愤 Oh!